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0集《榜首校花》。宋绿亭抬头， 是他。 洪涛眼前一亮，等秦冉到了对面，就把另外一个装奶茶的杯子放好。 妹妹，快坐。 宋绿亭侧身看了洪涛一眼，洪涛摸摸鼻子，没敢再把妹妹随时挂在嘴边。谢谢。秦冉拉开凳子坐好，然后扯下头顶的鸭舌帽，随手放到一边。他今天又是随意的格子衬衫、黑色牛仔裤，头发随意的散着。最近一直闷热，他身上清清爽爽，携来一阵凉风。看宋绿亭就大概知道，他妹妹的颜值肯定不差，潘明月的颜值确实能打。然而，洪涛还是没有想到，宋绿亭的另外一个妹妹长这样。论坛上的几大信息已经更新了。秦冉凭借着军训的大合照成功登上了京大校花榜，加上他新人王的名声，不到一天时间又一跃成了榜首。以往女生榜首都会有无数的质疑声，无论是谁登上榜首都有不赞同的声音，然而这一次几乎没有人反对。长相比不过，智商也比不过，甚至都打不过，谁能说自己不服气这个榜首的选择呢？洪涛虽然已经进了实验室，不代表他不关心京大的大事。虽然学校论坛的照片只贴了一天就无故消失，洪涛也从其他室友那里看到过新人王的正脸图，那种鲜明的长相、独特的气质，只要见过就绝对不会忘记。一直听宋绿亭说两个妹妹，可他一直没说他另外一个妹妹就是秦冉呢。洪涛的脑子晕晕乎乎的，仿佛瞬间有无数个礼花在同时绽放，噼里啪啦，火花四射。一家子都考到了京大，一个是去年国家卷的状元，一个是今年国家卷的状元。宋绿亭叫了一声洪涛，他没有回过神，就随意地对秦冉二人说道： 洪涛，大四学长。 秦冉跟潘明月都非常有礼貌地说学长好。宋绿亭拿着杯子又看向洪涛，介绍秦冉跟潘明月两人。 潘明月，政法系大一新生，秦冉，物理系大一新生。 好半晌，洪涛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悠悠地看了宋绿亭一眼。 没修第二专业？ 宋绿亭没有理会洪涛，只是看向潘明月。潘明月小口地喝着奶茶，低了低眉眼。 哦，我们专业要学的很多，腾不出其他时间。 知道宋绿亭说的第二专业是摄影，但他跟宋绿亭秦冉不一样。潘明月从小就是一个野孩子，成绩是真的不好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，只能专心地做好一件事，一心二用，他什么也做不好。宋绿亭指尖敲着杯子，微微颔首道： 学校里有摄影协会，不耽误你的时间。京大考试严格，期中期末考试不达标会被退学，遇到难题来找我。 他说到这儿，洪涛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昨天宋绿亭让人给他送了一套政法系的书，感情不是专门要考第二专业呀。洪涛这会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，他看向秦冉。 妹妹，你今年来京大的动作比你宋大哥当初还要大，怎么样，准备什么时候来物理实验室？ 一个漂亮妹子来实验室，实验室也要炸的， 洪涛有点想看到到时候实验室的样子。不清楚，书还没有看完。秦冉的腿微微搭着，眯眼看向窗外，听到洪涛的声音，他才收回目光，补了一句：“看情况吧。” 哦，哎，你是自动化的吧？我也是自动化的。 洪涛还记得帖子上的介绍，拍着胸脯开口道：“ 以后遇到什么事就来找我。” 一边的宋绿婷转过身来，语气冷淡：“ 他专修第二专业核工程。” 洪涛心想：“成，当他没说吧。”现在的天才一个个的都那么嚣张吗？一个在物理实验室就光明正大的学政法系的第二专业，一个呢才刚开学就报了第二专业，第一专业怎么办？最骚的是还能让物理系院长跟辅导员同意。见完宋绿婷的四天后，南慧瑶跟杨怡终于拿到了云光财团的电脑快递，两人都在寝室拆快递。他们俩电脑的颜色不是白色，南慧瑶要了一个银色，杨怡的是黑色。拿到电脑之后，南慧瑶立马就下载了九州游，速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上 N 倍。这种速度，这种显卡，不玩游戏不经常上网的杨怡是感受不到的。但杨怡下载了一个物理构造图，看到里面的功能模拟全都能用的时候，也能够估算到这电脑比市面上的电脑要好上多少。 我竟然没有搜到同图的电脑啊。 杨怡拿了手机在网上找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电脑的原价。冷佩珊拿着一杯水站在两人背后，看着运转的电脑，眸光复杂地说道： 当然搜不到，这是云光财团的概念电脑，只在内部试用，还在研发期。 想要研发期的试用电脑，除了跟云光财团的合伙人，就是京城一些有势力有人脉的，不仅要有权，还要有人脉。冷佩珊知道是因为欧阳威手里有，别人送给欧阳威的。京城里巴结欧阳威的人何其之多呢？别说一台，两台对欧阳威来说都不是事儿。可冷佩珊真的不知道秦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想到这儿的时候，冷佩珊就想起了秦冉说的那个早就毕业的人。 秦冉呢？ 冷佩珊看了一眼没看到秦冉的人，他桌子上的电脑跟背包也被收起来了。南慧瑶打完一局游戏就放下了，关了电脑准备看会儿书。 他中午就回家了？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之前军训后学校没有给大一新生放假，所以中秋节多放了两天假，秦冉就直接回去了。南慧瑶跟杨怡不是本地人，两人家距离京城很远，来回太折腾了，两人都没有打算回去。 他回去了？ 冷佩珊一愣：“ 你们待会儿不是还有课吗？” 冉冉修两个专业，他现在主修核工程，只有在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会回本专业考试。 南慧瑶解释了一句。这两天秦冉一直没有跟他们一起上课，南慧瑶就认真地询问了秦冉，得到这个答案之后，他也是非常服气。 大一就修两个专业？ 冷佩珊的智商也不低，冷家跟欧阳家级别差得大，但正是因为他足够聪明，才能被欧阳家的人看中。闻言他眯眼道： 京大不是高中，博士教的内容都是有延展性的。 冷佩珊说不上对秦冉的感觉，从一开始莫名其妙的针锋相对，到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与他的差距。这几天来一直都很少回宿舍，更没有跟秦冉多交流。听到南慧瑶的话，冷佩珊摇了摇头。如果秦冉修第二专业，期中期末考试考第二专业绝对没问题。可修第二专业，考试还回来考第一专业。 京大每年的卷子都非常难，老师也从来不会给重点，不是糊弄糊弄就能过关的。就算是冷佩珊，现在在计算机专业，听博士讲课，有时候走神一下，都有很多跟不上。这不是自己看书就能了解的，更别说一节课都不上。冷佩珊觉得秦冉是不是过分自信了？ 不知道。 南慧瑶倒是担忧，听冷佩珊这么一说，她也坐不住，立马打开手机询问秦冉能不能考核工程。秦冉回得很快，南慧瑶看到答案一愣， 我们院长让他必须考自动化，自动化考不过他就不能再修核工程。 冷佩珊淡淡一笑， 我就知道， 也就半学期而已，半学期之后还是要转回来。这边秦冉已经出了校门外，京大校园挺大的，秦冉走了10分钟才出来，走出门外一扫，就看到站在马路对面的程俊。因为亭兰公寓距离这里太近，程俊也就没有开车，直接站在正门口的地方，规整的领结衬衫，拿着手机似乎在跟人通话，眉目懒散，犹似朗月。星期五下午没课的学生多，再加上接近假期，不少旅游团前来京大校园，大门口处人流穿梭，但秦冉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。程俊也看到了人，顿了顿，朝他招了招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